创的门庭，利用追方平息门头，培基大地，最古之事，一人清善，百千岁中则不能景，此乃地藏经。科目类道无之问，科目类是释迦念佛，那些母亲是释而释别。在临命终的时候，都不知道堕落何处，科目类是超度的。很多个罗汉呢，对佢讲：你啲母亲呢，就掉啲人受苦啊！原则点样可以救嗰啲母亲呢？佢念呢个清净国法，清净莲花目如来嘅名号，念佛功德，呢个数佛像嘅功德嚟供养，就可以到你啲母亲呢。这个纲目里的以教奉行，将自己可爱的那个物都画个佛像来供养这个佛，又日夜这样来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。那晚呢，就发梦见到佛放大光明，就对纲目里说：你的母亲不久就往生离家，韩国饥寒即当言之。果然嫁呢个母亲呢，生咗个家长中怒气的儿子，唔够三日呢就叮赖江木。江木啊，我话你啲母亲啊，而家我做咗怒气的儿子啊，若果唔系你啊供养佛念佛嘅功德，我就掉啲后人嘅受苦。但现在啊，重罪的幸福不但中奴婢的儿子，而且我寿命只有13岁，死后还要堕落地狱受苦，你怎样来救我呢？这样纲目问啊，你做什么罪啊堕落地狱？就是杀害美麻咯，两种罪。我一味食而食别，这个都杀害生命啊。你欠我唔好食，我就毁谤佛教啦。毁谤佛教，已经杀害三灵，两种嘅罪，我就掉啲合受尽好多痛苦啦。咁呢个纲目咧就问完啦，你就掉啲合受苦受咩苦啊？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？所以纲目问完，地狱罪报啲歧视问我。皮之的答言，罪夫之事啊，不忍称之，讲唔出啊，好残忍嘅，好难讲得出口啊。因为罪夫之事啊，讲唔出咁辛苦啊。假如叫我讲咧，千百岁中则不能定，冇一个痛苦啊，一百岁、一千岁都唔会忘记，太苦啊。苦得好残忍，令人难忘呢。有个讲嚟啊，一百年、一千年呢，都未曾忘记嗰种痛苦。所以有啲系残忍啲事，令人永远都难忘。已经系入咗心啦，所以永远难忘。呢个世界上有啲好人呢，有啲恶人诽谤呢个寡妇，寡妇就命中，但嗰啲怨气好大，几年呢都未拆放得下，所以每每感到啊，嗰啲劫苦无烟，呢个天地都惊得佢，三年都不落雨。其实呢个痛苦一阵间，苦得太惨了，三年都不会忘记那个怨恨。 所以这个话令到这部地藏经来讲，纲目问令那些骗子啊，你再掉了受什么苦啊？讲给我听，讲不出来那么痛苦，你都讲来啊，一千年一万年都不会忘记那些苦，苦到入骨，苦到入心，苦到难忘，百年千年都不会忘记，就百千岁中则百难记，不是讲一年讲一千年讲不真，那些苦令你难忘，讲一百年讲一千年都还存在。出家人又不同，我们佛门之中，我自在丛林都时常听老菩萨讲，出家都无隔宿之愁，今日对你不知，明天奉晒无隔宿之愁，因为这些人不是有心的罪，是无心的错，无心的错猜我的脚碰我跌落地，今日明日呢就咩都忘记晒，你有啲罪啊，笃到入心入肺啊，一阵你令佢一年都难忘，红写嘅罪，有心就难忘，无心啊，唔好话隔宿啊，一刹那间就忘记晒啦。所以罪耶就有刹那，石火电光一样。有啲罪啊，痛到入心咧，但系一百年、一千年咧，佢都唔会忘记。所以引致呢个皮子讲，佢对于呢个受苦啊，有时挖嗰个心，有时挖嗰个肺，有时佢挖个眼睛，有时啲骨肉嘅碎晒，痛到入心、入骨、入肺，真系醒嚟嗰啲痛苦啊，一百年。一千年呢都不会忘记地狱的苦，所以地狱的苦都苦到极点，我们人间的苦啊，百千倍都不及地狱一倍的那个痛苦啊，所以这个皮子讲啊，一百千一百岁一千岁我都讲讲来都讲不真，言已有真，其苦都无穷，人知讲出这句话，百千虽中则百难境啊，纲目问义，骇类后一而百空界，纲目一问多啦，知道呢个奴婢的儿子皮子就是我前世的母亲，我成日咧怀念母亲离开咗我，死咗之后到边个世界去咧？啊，而家在就眼前。随业受报，做得奴婢的儿子啊，俾我见到啦！昔日诶父母亲，今日嘅皮子啦，咁样咧呢个纲目文多啦，骇类鼻入啊，骇即系流骇，骇即系汗呀，啊泪即系流眼泪啊，汗即系大声嚟叫啊，泣即系饮泣啊。饮泣啊！这个声音好晒嘅，在喉咙呢度哭，叫做饮泣。啊，喉就大声，泪就眼泪，鞋咧就鞋哭，鞋哭流泪，大喉饮泣，而百空界啊，用呢个在苦个心情对呢个空界，空界咩？空界诸佛菩萨在空界。一切鬼神都在空界，一切星灵都在空界，空界呢就包含一切界，去向呢后有佛，去向呢后有菩萨，去向呢后有罗汉，去向呢后有鬼神，去向呢后亦有过去之佛菩萨、未来之菩萨，都在空界，而白空界，白空界呢就表示自己的心情，表示自己的自然，自然啦，发言啦，见我之母永脱地狱，所以有时过去的人，每每当空发言，当空发言就得噶啦， 后来的人呢就对佛前发愿嘛，有些对事长发愿嘛，有些对善知识发愿嘛，有些对菩萨发愿嘛，对佛像发愿呢，但过去的人呢就白空界嘛，那阵婆罗门女而白空界愿我自母表示自己的心愿，愿我的母亲啊，我发现呢超度我的母亲别的不讲，单单讲到我的母亲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，永远呢消灭地狱的罪，地狱消灭了，我的母亲永远不入地狱，地狱没有份，我的母亲呢不入地狱，其实地狱没你份呢也不难，你证得我罗汉果，地狱肯定没你份，你整个罗汉果就行了，整个罗汉果都无法无业无帮，地狱哪里有你份，即整个罗汉果则地狱无份，即永脱地狱。但你这个皮子啊，我的母亲啊，是不是希望你将来永脱地狱，得十三岁得监无重罪及你哭道，不十三岁耶，这个散播有散播就有后播，散播呢就是十三岁皮子，现播呢就临命终的时候受苦，这个钢木母呢临命终的时候都很痛苦枷锁来迎接嘛，他才有痛苦，这个就是现播，散播呢即是来生人受报，中农屁的儿子十三岁不十三岁，更无重罪及力恶道，十三岁以后呢就有孝报，孝报啊还有杀生害命的罪，诽谤三宝的罪，还有堕落地狱来受苦，我希望我的母亲呢孝报都要清楚，十三岁就生报，孝报呢无有重罪，孝报无有重罪呢就不力恶道，转这个重罪为轻罪，不力恶道，这个孝报转来重罪呢就灭了，更无重罪及力恶道，孝报转落三报十三岁现报呢就临命终的时候痛苦，所以我们做人都有空惧这个果报，有现报有些眼前受报，所以现在呢现报很多生青茶青到的喊救命，这些是现报呢生报来晒做贫穷人，孝报就入地狱呢，入地狱的时候看不到嘛，现报就看到嘛，所以现在呢那些世界就当这个现报，生什么癌症医不到这个病痛苦的病痛到 有自杀那种病这些痛痛就像地狱的移到人间来地狱移到人间来，当你人怕见者闻者都怕，这个呢就是生报，这个就是现报，生报就入地狱，孝报就六道轮回，所以不十三岁更无重罪及力恶道，这个就孝报消灭，三报现报孝报都消灭，十方自焚，这个钢木女对空中来发言，对谁讲？对自佛讲的，十方现在自焚，不是讲过去焚，讲现在，十方之佛慈爱悯我，之佛就有慈悲心，哀怜怜悯我，大慈大悲哀怜悯我，庆我为母发广大说，十方之佛你答应我，答应我发愿，我发愿呢让你允许我发愿，听我如果之佛不听我发愿呢就没用，自佛你听我答应我发言， 听我为母发广大杀愿呢，我发呢个愿呢，唔系到一个人，我要到发大嘅众生。我呢个愿呢，遍十方发大，叫做广大嘅杀愿。我呢个愿呢，有尽未来债，系一个广大杀愿。有啲发愿啊来晒，大三晒唔讲；有啲发愿啊讲禁晒，一来晒唔讲嘅。发愿有尽未来债，呢个时间长，呢个讲得晒完。发愿唔系为一国，为全世界，为十方世界，唔系为一个众生，为无边嘅众生发愿。呢个圆满虚空，愿就法界，呢个愿就大。所以婆罗门啲发愿啊，发广大愿啊，尽未来债，发广大愿啊，遍满十方世界。我呢个愿力遍十方世界，诶，呢个名为广大杀愿。听我眉目，所以叫佛嚟听。啊，你答应我，我发愿啊，允许我发愿，我发呢个愿咧，尽未来债，遍十方世界，系广大嘅杀愿。但我呢个愿力嘅，系咪发呢个愿啊？咁广大咧，阵未来债遍十方世界，呢个愿力大啊！救边个咧？我要救我啲母亲。假如我啲母亲咧，边我救到咧，我就发呢个广大嘅杀愿。所以有啲超度父母，发现啊，仲一千部金刚经，一万部金刚经。有啲个咩咪超度嗰个母亲。拜一部妙法莲花经，一字一拜，妙法莲经八万多字，啊佢亦拜到圆满。呢啲嘅就呢啲愿咧亦大，但眼前咧唔系尽未来债啊，唔系尽未空遍法界嘛，唔正为广大嘅杀愿啊，良好嘅杀愿啊，善根嘅杀愿讲得到。你拜一部妙法莲花经。仲一千部金刚经，呢、这个就良好嘅善根嘅愿。若得我母啊，永离三途。我啲母亲永远尽未来债，从今以后再唔到地狱，唔到饿鬼，唔到畜生。地狱饿鬼畜生永远就离开，而我啲母亲冇份，我永离三途。啊，呢、这个就转恶。善恶为善自然啦，永离三途。既然间啦，而我啲母亲永离三途啦，系咪啊？亦愿一切众生永离三途咧？呢、这个名为广大愿啊，唔系单单到我啲母亲咧出三途，亦到一切众生永远啊不入三途。呢、这个就广大杀愿。及此下贱。乃至女人至身永劫不受者，我以我的母亲永远不做下贱人，下贱人可耻，我做不做做奴婢的儿子啊？古时啊，这个奴婢的儿子下贱至极嘛，或者做黑儿的黑儿女、黑儿子啊，做奴婢的儿子。我的母亲啊，以后啊，不做下贱人，不做奴婢的儿子啊。及时下贱，以后生生世世做长者子、婆罗门子、刹帝利子、国王的儿子，唔做呢个下贱人。及时下贱，乃至女人自身永劫不受者。我啲母亲啊，食咁多别，食咁多宜，食咁多穿，食咁多淡，但由呢女人个贪心大，所以我希望我啲烦恼众。希望我啲母亲永远咧见女神，唔好做女人。如果唔系女人咧，佢唔会做咁嘅罪。即系乃至女人自身永劫不受者，永劫永远咧尽未来债都唔做女人。将女人嘅身就转过嚟，生生世世都做大丈夫身，永远唔做女人身。从今日起，我啲母亲唔做女人身，一直。做大丈夫身，做到成佛，乃至女人自身命劫不受者，转女成男之意，转转为卑之意，永离三途之意。 你发现啦，用咩愿力嚟超度邝母亲呢？以我至今日跑，从今日起，从今日以后，我时时刻刻、分分钟、近未来，我都唔会忘记我愿。我呢个愿啊，对边个讲啊？对清净莲花木而来，现在莫正法。 系清净木莲花木而来嘅正法，我系正法嘛，正法咧就清净莲花木而来，我要对清净莲花木而来将前，七靠百千万亿劫众，不尽未来债，你发现嘅时间几长嘅，唔系一刹一刹嘅，一百、一千、一万、一亿、一劫众，时间长。 翻呢个长远之意，唔好话叫你发长远之事，我哋咁晒嘅现啲人未必一定做得满。嗱，我哋做和尚、做尼姑，真应受就比较解啫嘛，讲咁晒啫嘛，都未曾讲到来晒噶嘛。诶，有个百千万亿劫做几有利益，那样都唔系真应受啦，呢个就靠愿力啦。 我哋现在做边有边有利益，都系阵营受嘅，讲一晒啫嘛，讲咁晒啫嘛，来晒啊，来晒唔讲，来晒做唔做啊？由得你，由你自己作主啊！你咁晒做，所以呢个时间啊癫啊，光目女发现呢，却靠百千万亿劫众，时间几长啊？ 系咪百千万亿劫众时间啊？未必过咧，时间咁长，应有晒界啊！凡事有佛嘅晒界，有众生嘅晒界，嗱，应有晒界，有晒界就有佛咧，有佛就有众生，有众生咧，所有地狱，哦，有众生就有地狱，啊，所有地狱，地狱在苦嘛，发现一道地狱嘅苦嘛。 唔系发现到地狱个乐咧，地狱个冇乐嘅，地狱只有苦苦途嘛，就发现到地狱个苦。地狱啲众生啊，纷纷受苦，无间受苦，即系无间地狱嘛，受苦无间。我哋人间就唔同，有苦有乐咧。你香港啲人咧，啊夜晚就个个都求快乐嘅，呢个就有苦有乐咧。 系咪？二人咧病人咧，啊，今日日日受苦，有啲求乐，有啲受苦嘛。所以地狱完全系苦途，啊，受无间之苦。咁啊，所有世界，所有地狱嘅苦啊，十三恶道，除咗地狱嘅苦咧，其余亦有苦啊。饿鬼有苦啊，饿鬼无饮无食嘅苦，饥渴嘅苦嘛。 畜生咧，畜生要宰割苦众之苦，畜生成日都做嘢，成日都嚟做耕田，成日都做嘢。啊，当然临命终都有俾人家食，俾人家残，宰割苦众之苦。咁啊，地狱嘅苦都在众，此外还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三恶道嗰个苦，知罪苦众生。 晒现救佛，而似地狱饿鬼畜生都似作罪受苦嘅众生咧，我到地狱嘅众生，饿鬼嘅众生，畜生众啊，晒现救佛，救其苦，拔其罪。佢个罪咧，我拔咗佢，千年万年嘅罪，我拔佢。佢苦啊，我救佢出地狱饿鬼畜生，而不受三途之苦。嗱，晒现救佛，令离地狱恶趣，令佢离。 地狱呢个恶罪，地狱在恶之罪，拔地狱嘅罪，拔地狱嘅苦，令离地狱罪，还有畜生饿鬼等，而是罪报等人真诚佛祖，而是地狱饿鬼畜生啊，造罪嘅人去做噶嘛，所以而是啊，造罪等人呢，咁样离三途苦，福得人世。 再效用呢个人身呢，闻法受行，真诚佛道，系我地藏言。唔知道佢嚟地狱饿鬼畜生嘅苦，而且到佢咧 得人信啊，修行成佛，都是我地藏菩萨嗰个愿力嗱，真成佛境。啊，我个人成咗佛啦，咁样啊，地藏菩萨如何？我然后方成正觉咧，嗰阵时就轮到我成佛，啊，轮到地藏王菩萨成佛，啊，个个成咗佛咧，然后轮到地藏王菩萨成佛。嗱，我然后方成正觉，发咗呢个大愿意，具问清净莲花目如来而高之嘅。清净莲花目如来就过去佛嘛，入咗涅槃，但个发身常智啊。发根啊，常治世间啊！嗰阵时咧，就闻到呢个清净莲花目如来在空中吊觉，啊，唔会现形嘅。一现形咧就应身佛，无形咧就发身佛。发身无形啊，先会讲话噶。发身不灭噶嘛，若果唔讲话，佢咪灭咗咯。佢识会讲话，佢唔系灭噶嘛。法身佢唔现呢个相就不生啊，法身不生无相，法身不灭能讲话啊，所以咧就具问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光智，光目以大慈悯，你的确有个大慈悯嗰个心啊，大慈悯，为你的母亲咧，你就发救一切众生出地狱嗰个愿。大慈悯咯、啊，为你的母亲咧，你发度一切众生成佛嗰个意，诶、啊，呢、这个咪大慈悯啦、啊。慈悯咧系一种法嚟噶、啊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个法嚟、啊，大行大愿又法嚟噶、啊，嗰、那个法宝、啊，诶、啊，所以就呢盘经文迦叶菩萨咧。就赞叹释迦如来，佢我今欲以一法赞，所谓慈心游世间，是慈即是真解脱，是慈即是大法罪，大法罪就涅槃。诶、哎，呢、这个慈悲就涅槃，呢、这个慈悲就真解脱，啊，呢、这个慈悲咧就遍法界，所以我今欲以一法赞。赞所谓慈心游世间，是时即是真解脱，是时即是大法罪。我哋以前诵呢盘经，大家都诵到啦嘛。系迦叶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无量嘅功德，赞叹嗰个慈功德。诶、哎，呢、这个慈心啊，功德最大。所以呢个清净莲花目如来就赞叹光目啦，光目。你真系有呢个大慈悯心啊！善男为母，你为母嚟发现几善且难，难到你的母亲，而且咧唔知连到你的母亲啊，连一切众生都到埋，呢、这个就证明善啦、啊。到咗母亲出三途，将来母亲都会再入地狱噶、哦，啊唔证明难喎、哦，系嘛？到母亲出咗三途，永不再入，呢、这个明明难，诶，难就未成就为善咯。到咗母亲成佛，到一切众生成佛，呢、这个母亲比乜法师唔成佛？呢、这个母亲系在内咯。啊，到一切众生成佛，连母亲都在内，呢、这个咪善啦、啊，善难为母，法而善，难者难到母亲出地狱。善者到一切众生成佛，连母亲都亦成佛啦。呢、这个名为善嘛，即善啊，为母发而是广大嘅晒嘢啊，为母啊，你唔系发单单到我啲母亲成佛，到一切众生成佛，母亲在内啊。到一切众生离三途苦，母亲永远都唔入三途。一切众生都离地狱咯，母亲就永远都唔会入地狱咯。所以既善且难，为母发而是大愿。唔管以母不十三岁啊，我管咯、啊、你啲母亲啊，像你呢个广大嗰个 大宴啊，十三岁就定咗啦，三房咁晒咧做奴婢啲儿子，十三岁呢、这个咧就三房啊，三房咧、啊，三房咧、啊、今日就定咗啦，三叔不即十三岁言不写字报效，写咗呢个十三岁以后咧就永为凡子，凡子就尊贵啊。皮子的下贱，贱贱婢的为贵嗰个言啊，唔做皮子，做凡子啊，再来一世就唔系皮子啦，奴婢的儿子，做凡子啊，你都冇亲啊，一贱晒就做凡子，贱婢都为贵啦，贱贱为贵嗰个言，寿年百岁做凡子啊。这个寿命不会十三岁啊，寿年呢一百岁啊，长寿百岁啊。有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人寿一百岁，不可以讲话寿年二百岁啊。当时个人寿啊一百岁嘛，所以寿年百岁。何时有效，当生无忧国土，做了凡子以后呢，你的母亲呢生在哪个地方呀，像你广大这个言力啊，生在这个无有国土，无有国土就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嘛，生在极乐世界呢，今天呢就转女成男，极乐世界没女人，通通是男众，所以呢就转女成男那个言啦，寿命不可戒结，极乐世界人人都无量寿嘅，一生就成佛，一生就成佛，所以寿命啊不可解结，孝成佛果，广度人天，到咗极乐世界，一生不除，一生成佛，你啲母亲必定成佛，成咗佛啊，就广度人天，须行何沙啊？就发呢个愿咧，到咗母亲出地狱转。剪剪就为贵，剪腰就为瘦，剪男剪女就为男，剪生就成佛，哦、到到佢不啊送到佢成佛，呢、这个愿力几大？不过定自在乐，已是罗汉，福到光目者，即无尽以菩萨。已是呢个罗汉啊，以呢个无漏嘅福，咁样嚟利益。超度光目者是边个啊？就现在眼前啊，法会中呢、这个无尽以菩萨事啊，以无尽嗰个心意到无尽嗰个众生，了无尽以菩萨事。光目无者即解脱菩萨事。今日脱离天中哦、啊，光目昔日光目母咧，就现在呢个解脱菩萨事。光目女咧。即地藏王菩萨事啊，光目女啊就地藏王菩萨事啊。昔日罗汉光目母、光目女咧，现在咧就系无尽意解脱菩萨、地藏菩萨事。过去九演劫中，以是慈悯发行何沙言，广度众生。即刻无尼佛又讲啦。他说过去啊，九愿劫劫劫中的发言，劫劫有佛，佛佛前的发言啊，发言不是一个言嘛，劫劫发言，佛佛的发言，佛佛前意思啊，意思用这个慈悯心，不是用这个亲恨心发言啊，不是用这个求乜求乜的心来发言啊，是用这个慈悲心来发现啊，发现又用这个慈悲心发现，以是慈悯呢，发行何沙现啊，劫劫发现，佛佛前的发现，无量劫以来有无量佛，行何沙数佛，发行何沙数现，现现呢都是讲道众生，都是道众生现，讲道众生，道众生离苦，道众生得乐，道众生成佛，不离三种，道众生离苦嘛，道众生得人天之乐嘛，道 度众生成佛嘛，咪讲度众生。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，啊呢段文我哋有印象下啦。地藏菩萨发现到地狱噶，你入地狱固然系到你，但系地藏菩萨发现到你出地狱，不如到你唔入地狱。像呢段文咧，地藏菩萨到你唔入地狱。啊，唔系入咗地狱，到你再出地狱，入咗地狱你都受苦嘛？嗰时再就再到你咧，你话我受咗一日一夜苦咯。啊，到你唔入地狱，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你出地狱，当然有能力到你唔入地狱。但系你有善知识指教你啊，你唔知道地藏菩萨有呢个能力。啊，当你入地狱的时候，你就入咗地狱。如果知道地狱，地藏菩萨有这个能力的，当你入地狱的时候，你快脆的南无观世音菩萨救我了，观世音菩萨就不让你入地狱了。所以这段文呢是地藏菩萨度众生不入地狱，不是度众生出地狱。沙尊讲在未来世中啊，若有男子女人，这些男子女人不是善的，那个善那个善就不见了，男人是男人，女人是女人，既然间未曾有个善呢，不行善者一滴善都不做啊，这个男子女人啊，这个男女啊，一滴善好事都不做，不行善者，行恶者坏事做尽，除了好事不做，坏事的人人都做啊，行恶改变奸人邪道，咁样能呃神骗鬼啊！咁样破戒犯债啊，莫损人害物，咩恶佢都做尽，不行善者就行恶者。呢啲就肯定入地狱啦。佢都唔行善咯，一味作恶咯，恶人咪照恶果，咪入地狱咯，系嘛？呢啲肯定入地狱。但系佢入地狱嘅时候，地藏菩萨都会出地狱嘅。嗰阵时咧都系迟啦。啊，所以到佢唔入地狱，嗱、不行善者行恶者，呢种人肯定入地狱。乃至不信因果者，又一种人，佢唔相信因果嘅，善因善果佢唔相信，佢永远唔会做善事。恶人恶果佢又唔相信，唔怕作恶嘅，作恶冇因果嘅、哦，啊做坏事做咩唔会有因果嘅、哦。他就肯定做坏事，善事不做，恶事他就做，不信因果，不信世间因果，又不信出世间因果，没出世间因果，所以圣文罗汉知佛菩萨没出世间因果，他不相信有佛，不相信有菩萨，也不相信有罗汉的、啊、今天既然间没知佛菩萨罗汉了，我明他做坏事得了，冇人派多佢人。如果个上身有智佛菩萨罗汉咧，佢做坏事啲人，佢啲镜啊，佛咪喺度我嘛，菩萨见到我做坏事嘛，罗汉知道我嘛，所以啲鬼神咧，啊，我秘秘密密嚟做咧，鬼神都会见到嘛。啊，佢唔上身出世间因果，我冇智佛菩萨啊，咩鬼神都冇嘅。啊，我哋做咩坏事都唔怕咯。啊，呢种人咧不信因果。不信因果咪自己做罪，佢又教人家唔相信喎，啊又教人家做罪，意思自做罪又教下做罪，啊呢、这个罪又更大。呢种不信因果的人呢，肯定系入地狱。邪淫妄语者，邪淫世间翻嚟有正淫啊。男女配偶嘛，夫妻嘅嗰个礼仪嘛，咁样就明为正噶嘛。咁有啲邪淫，当淫呢种咧就犯外色，咁样就胡作妄为嘛，胡天胡地嘛，呢、这个邪淫啊，邪淫就肯定有罪嘅，亦犯国法嘅，道德上咧亦唔许可嘅。呢、这个邪淫，邪淫咧 佢明唔明？所以掉咧口咩？有佢嗰個波波啊！啊，斜入啊，到掉咧口紅翠啊！呢、這個紅翠喺邊度泡？我喺床咧，啊喺床邊度瞓。今日咧呢、這個斜入亦肯定墮地獄噶嘛？啊，妄意咁樣，妄意氣性就妄凡，有時連嗰啲聖人都欺負啊！啲名叫咪氣性嘅，呃自佛、呃神、呃鬼嘛！啊，對噶嘛！啊，我有數佛像，我有化緣，我有希望下，哦，咁樣就打妄意，化啲錢咧就代落代，咁樣咪氣性咯，氣性妄凡咯，氣性妄凡呢、這個罪好大嘛！呃聖人、呃凡人啊，叫做氣性妄凡，大妄意成入無間罪。咁啊！呢啲又入地獄啦！啊，邪淫妄意入地獄，兩舌惡客，兩舌咧就兩舌就離間嘛，啊，鬥亂是非嘛，離間離間嗰個堅屬係嘛，鬥靠兩口，玩弄是非，呢、這個就兩舌嘛，兩舌咪又入地獄，惡靠啊罵你嘛，害蝦罵人嘛。今日呢個惡炮咧就粗言粗語，惡炮罵人。今日個地獄咧有呢個間舌地獄，哦，又話俾佢享受啊！啊，紅誒吞血熱鐵炎地獄，呢啲通通咧惡炮兩舌嘅人入地獄嘛。微胖大成，大成咧不但了生死，而且成佛道。大成不但道己啊，又道無量嘅眾生，好悲哀嘛！啊！佢肥胖呢個大成，大成敬天，好似《妙法蓮華經》《華嚴經》《波野經》，通通係大成敬天啊！好似隻船好大嘅，再好嘅人咧，從生死開到涅槃嘅彼岸，呢、這個大成敬天啊！大成忍者自發實相是。大成果者自發實相智，自發實相大成嗰個因果啦。咁啊，大成既然間自發實相，肯定係有噶嘛。啊，但佢尾啊，尾即係假期罪啊，尾啊，大成就好，佢唔好，佢唔好。尾即係好就話唔好就尾嘛。咩叫尾啊？好我話佢唔好，呢個咪尾咯，係咪啊？胖者就無罪就假期罪啊。胖啊，咁啊，大成啊，大成嗰面啊冇嘅，啊胖，美胖，胖姐啦，我咪無罪啦，嫁佢啦，太成啊，害己害人，啊呢、這個就胖啦，大成嘅利己利人，佢哋嫁佢就話佢害己害人，呢、這個名為胖嘛，嫁佢嘅罪就名為胖，係咪？話佢唔好啊，好話佢唔好就證明威嘛。啊，好啊，话佢唔好就毁啦，无罪就嫁佢罪，大成啊，害死好多人，诶、哎，呢、這个就肥胖啦。大成利人咧，怕佢害死好多人，呢、這个咪胖咯。所以肥胖呢样字我哋清楚咧，系咪？诶，好话佢唔好，呢、這个就毁啊，大毁呢个人，呢、這个好人话佢坏人，呢、這个大毁啦。啊，佢冇罪，我嫁佢个罪，啊，呢、這个咪咪胖嘛，无罪就嫁其罪。欲嫁之罪，其万无耻，呢、這个就胖啦。美胖大成者，肯定系入地狱。而是自业众生啊，边堕恶趣啊？堕恶趣，堕到恶趣咪地藏菩萨咪救？地藏菩萨发现嘛，救众生出地狱嘛。啊，咁样后来啊，救佢出地狱咯，呢、這个难的嘅。就好救佢唔入地獄啊！個名而家地藏菩薩有呢個功德救佢唔入地獄，點樣救佢唔入地獄呢？咁啊，若以善知識啊，呢、這個造罪啲人啊，不信三寶啊，啊微不行善啊，不信因果，微放大成，佢碰到一個善知識，呢、這個男子女人啊，佢碰到一個善知識。臨命中的就碰到個善知識，善知識的啊，碰到善知識，善知識就喂你一世嗰面唔行善行惡， 你一世都不信真因果，做得几多罪，你一世都奸淫邪道，妄议恶口两舌，一派都威望大成正啲，你入地狱而射箭啊，咁快喎、哦！你快啲啦，边个救你唔入地狱咧？要皈依啦，皈依地藏菩萨，献令一坛之敬，一坛之敬啊！皈依皈孝依之，身心皈依地藏菩萨。哦，将地藏菩萨嘅愿力嘅，佢就唔使入地狱啦。诶、哎，地藏菩萨曾经发愿到地狱嘅众生出地狱嘛？你既然敢想入地狱，嗰地藏菩萨就到你唔入地狱嘛？只要你皈依一行之倾，皈依地藏菩萨啊，皈依得南无南无皈依地藏菩萨，是至众生即得解脱啊！呢、这个作恶业，呢、这个男子女人啊，作恶嘅男子女人众生啊，将皈依地藏菩萨，将地藏菩萨嘅愿力咧，即得解脱烦恶道果。解脱就唔入，唔入地狱啦，又唔做恶鬼啊，又唔做畜生啊。边个担保嘅？边个嫁俾佢？就地藏菩萨嫁俾。嗱、啊，即得解脱烦恶道果。所以咧，皈依就灭罪，皈依地藏菩萨，所有以前所做嘅罪，一时都消灭。皈依，只要你皈依得多得嘅咧，你有信心嚟皈依地藏菩萨咧，你就解脱三恶道果，皈依嗰个罪就灭。皈依罪灭咧，乜命啊？地藏菩萨能够令我灭罪啊？当然亦能够令我哋得福嘅，系咪啊？灭罪都能灭咯，啊，得福嘛，亦令我哋得福嘛。所以日难